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哇，咁呢个特首李家超嘅施政报告咧，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咗佢嗰啲咧鸡碎啊、凤爪啊、牛杂啊、湿碎嗰方面，就觉得佢整个啊施政报告咧系零碎，同埋咧系比较咧系虚浮啊，吓咁咧系冇乏善足陈。但其实咧喺呢一扎嗰啲。咩啲老人院舍啊，系嘛？起呢啲咁嘅咩公屋啊，呢啲咁嘅嘢之啊之间咧吓，同埋啊鼓励啊香港嗰啲细路生育啊，增加呢个叫生细路嘅免税额啊，正如我哋讲过咧，而家咧你特首嘅施政报告最紧要啊，系醒啲劲嘢出嚟，系防止嗰啲醉擎楼啊呢啲饮食业咧系执笠，要止咗香港饮食零售嘅执笠潮，呢个第一。第二是要止咗呢个香港楼价嗰个下跌嘅大趋势，第三是要咧系压止啊个香港啊写字楼同埋咧租户不景气。你呢三样嘢咧先系燃眉之急，但佢嗰啲咧就譬如话鼓励香港啲人生育啊，点样鼓励啲老人啊搬入去大陆嗰度咧院舍啊呢啲咁嘅嘢咧，全部系咧系呢个编制啊。同埋湿湿碎碎嘅嘢，之但系你又话佢冇大嘢咧，又唔系。佢呢一镬嘅施政报告咧，系一个超级嘅大嘢出嚟。啊，呢个大嘢就系继呢个夜缤纷经济、熊猫经济之后咧，而家最劲呢个咧就叫推出个叫太空经济。呢个当初系由行会嘅召集人叶刘淑仪女士咧系爆咗出嚟先噶啦。啊，呢个太空经济啊，佢初初讲嘅时候咧，呢啲人咧仲话唔信啊，哇，有冇搞错？即系未学行就先学走，话呢个太空经济系点样太空化呢？咁今次啊喺呢个施政报告里面咧，李家超咧勾勒出一个咧咁嘅平台，呢个平台咧好犀利嘅，就系一个叫 Inno Hong Kong 嘅一个咧叫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就系咧配合中国嗱系有一个目标嘅，就系呢个叫嫦娥八号啊，系嘛一个咧火箭啊。航天工程啊，就准备咧系登陆月球啊，劲到好犀利啊！咁咧，香港咧将会咧喺呢个庞大嘅中国登月啊嗰个工程里边咧，有佢个份额，系嘛？就咧会成立一个叫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啊，简称咧叫 Space Hong Kong。嗱，一个咧叫 Inno Hong Kong（INNO Hong Kong） 叫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边仲有一个叫 Space Hong Kong 嘅平台。这个平台究竟边个大啲，同边个喺上，边个喺下，我就唔知啦吓。就咧系要发展呢个叫战略性嘅新兴产业，叫做商业航天。就准备点咧？就系要咧国际化嘅科研啊，嗰个实力，同埋咧系投资融资就咧呢三方面咧系全力进军。咁咧颁布一个好消息。就是撥款是1亿大元是准备和6间大学的院校是全力发展它的航天科技的研究。就是说1亿每间大约平均分得个1000多万松一点。那就这件事如果搞成确实是令人振奋的。原来香港的熊猫经济啊、夜缤纷经济啊、还有这个叫沙岭的骨灰庵啊、这个中心啊，同埋呢个叫垃圾收费啊，再加埋呢个叫明日大屿啊，一塌Q 之后咧，而家有一个更加大嘅波咧，就叫做太空经济。呢、这个太空经济咧就系参与啊，系完成啊呢、这个叫嫦娥八号就系咧要发展一只啊，就叫精细操作能力加无线充电多功能嘅月面作业嘅机械人。嗱，呢个有目标嘅吓，唔系话咧，香港咧系加入咧系呢个射火箭， 就是整个中国那个嫦娥八号这个国家的工程里面呢，它是参与呢是研制一只叫精细操作能力的无线充电的多功能月球表面作业的机械人。即是这一忽是会割比呢是香港特区去做。尤其是不用讲啦，这个呢是香港的科技大学啊和理工大学这方面呢是孭重飞啦。哇，真的听到呢非常之兴奋，是不是阿伯生你兴奋。 咁听见都开心啊，香港呢进入了太空经济。但是咪住先。嗱，我依几年咧，我哋做风云局咧，我哋记得好多经济嘅，盛世经济啦，熊猫经济啦，啊呢、这个夜缤纷经济啦，啊上年系有一个叫低空经济嘅，啊呢个字咧仲惹人瑕疵添。好啦，咁呢啲究竟个 KPI 同埋个找数嘅情况系点咧？我哋阵间再讲啊。而家就画多个超级大老婆饼，就叫太空经济。嗱、佢系拨款一亿，咁其实咧。点样评论呢？好简单啫 ，follow the money 啦，陶生你教落就最紧要有拨款，一拨款呢就自然有公司呢就会申请㗎啦。嗱、这、呢个呢叫做分定经济。嗱、我鲍伟聪讲嘅，香港咩叫分定经济呢？啊、就係、是、叫做呢就係、是、有政府有水分嘅时候呢，呢、这个经济就会活动啦。因为大家呢都一齐呢去读嗰、那个啊 proposal 计划书呢，就问政府攞钱嘛。攞完钱发展呢啲经济呢，嗱冇话一定有 KPI 㗎，虽然你最后都要交个报告，但係呢个研究或者呢个发展呢唔一定成功㗎嘛。你去攞咗呢个资助之后，你做咗个过程啊，有一个有个棚，冇话鸡棚啦，有个竹棚啊金属棚都得嘅。最后呢你只要交到个报告啊，话俾政府听你如何如何。咁呢个经济呢就养活咗好多人㗎啦，包括呢啊，譬如话嗰啲即係嗰啲 CEO 啊，啊嗰啲研究人员啊，中间嗰啲灯油火蜡啊，啊出差啊、研究啊、考察啦、啊，嗰啲全部可以报销㗎嘛。嗱、啊，咁如果六个项目呢一亿唔多嘅，其实每人1500万左右嘅啫，呢啲税银嚟嘅，对于中国特区香港嚟讲。但係而家呢其实大家即係熟门路嘅都知道呢，望住政府嘅分定，以往系咩呢？以往就系教育嗰啲分定，即系嗰啲资助啊，你咪开好多嗰啲项目啊，啊咩优质教育基金啊，以前大家心知肚明噶啦，嗰啲搞好多活动噶嘛。咁而家就进一步啦，啊喺盛世经济掠完水之后，下一步你都要谂一样，谂条桥出嚟。我哋编剧成日讲，唔紧要，嗰、那个内容一模一样嘅嗰、那个戏，但你要谂个包装出嚟。咁而家就系太空经济。咁究竟太空经济可以帮到香港经济几多呢？啊，即系好简单，即系你冇钱开饭，或者而家你要失业，你想搵份工嘅时候，话俾你听唔紧要，我哋上月球，我哋上月球研究到个嗰、那个咩无线功能充电太空人机械车之后咧，香港就掂啦。咁啊，究竟对于普罗嘅市民嚟讲，呢啲太空经济嘅实质意义有几多？几时先至可以落到市民个袋？定系嗰一亿啊？落喺嗰啲相关亲中建制里面嘅公司团体，腾楞呱呱楞腾嗰啲人个袋里面呢？嗱，呢啲你自己想象啦。 嗱、我先答咗你啦。你头先讲嘅呢一亿咧，你就惊咧落咗去嗰啲咧，啊立法会啊九十个啊，里边各自代表嗰啲咩同乡会啊，啊饮食嘅嗰啲咁嘅组织，你唔使担心。呢度咧提供超过一亿咧，系支持本地，讲到明咧系大学啊。有六个航天科技研发的项目，不是六间，是六个啊。咁咧就我谂都系集中喺嗰两三间啦，系嘛？咁咧就钱咧就应该点到点系到大学嘅啊。咁咧就做攞嚟做咩咧？就成立呢个叫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讲到明系支持国家嫦娥八号嘅任务。战略嘅定位系咩咧？嗱，有呢啲咧叫大陆嘅啊嘅文件啊，叫文件报告的语言，将商业航天列为香港的叫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照国家发展。是吧，嗱呢个呢，我哋呢几日讲呢个 Charlie Kirk 佢嗰个辩论个技巧呢，同嗰啲咁嘅美国英国嗰啲咁嘅咩牛津剑桥呢啲咁嘅僆仔呢，当佢哋提出一个好宏大嘅学术名词呢， Charlie Kirk 第一句就叫佢 define。当你讲咩叫 feminism 嘅时候，唔该你 define 女性主义嘅时候，咩嘢叫女人先？嗱，呢个就系战略性新兴产业，系咪？战略性何谓战略性先？ 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乜嘢内容先？嗱，呢啲咧就系一啲中国式嘅泡沫语言嚟啊！哦，呢、這个啦，好啦，就叫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嗱，你又要 define 啦，呢个太空机械人啊，系嘛？系机械成点啊？喂，据你所讲，系呢个机械人系可以咧，系不断可以插电，同埋咧系可以放上月球嗰度行路，同埋打关斗噶噃。嗱，咁呢个咧就系、是。人们不禁要问喎，嗱，你我哋嗰啲系吓唔系读理工噶啦，咁你而家可唔可以香港先发展咗创造一只可以脚踏实地喺香港啊，同埋喺地球嘅陆地嗰度行稳三十几步啊，同埋咧啊唔会跌啊，同埋会咧跳舞啊打功夫嘅喺呢个香地球嘅实地嘅机械人先，然后先至咧系叫喺个月面嗰度啊系可以行到路嘅咧。啊！呢、這个唔知啦，系嘛？咁然后咧就拨款一亿，就喺个牌照同埋通讯嗰边咧就研究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推动未来叫6G 应用。哇！6G 应用同埋低轨卫星嘅牌照审批。嗱，低轨卫星呢啲咧，系咪话香港啊喺呢度咧系参与做埋咧？嗱，原来佢系呢个叫参与叫牌照审批啫。啊！嗱，呢个牌照到底个审批系由国际上系由边啲机构审批咧？吓，定系由香港啊去参与啊？系嘛？研究啊，啊嗰个叫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嗱，呢个 term 咧，我就要问啦。而家国际上叫低轨卫星嘅牌照啊，系边个审批嘅咧？吓，佢牌照嗰个审批啊，嗰个标准啊系乜嘢咧？系嘛？嗱，呢个咧点解啊？系你话特区政府啊去研究啊，系嚟到简化咧？吓，点解需要简化咧？嗱，呢啲咧就全部系未曾答过。好啦，嗱，最紧要就系钱从何来？成日都讲咧，北区都会啊，明日大屿啊，呢啲钱喺边度嚟咧？你个太空经济啲钱边度嚟咧？嗱，而家特区政府啊拨款一亿，好消息就系原来由呢个以香港为家嘅印度啊世家嘅富商夏里拉家族咧。系果树咧，系 commit 咗一亿，系嘛？因为有商界代表咧，已经注册啊，注册咗咧，开咗间叫 Space HK 啊，呢个叫太空 Hong Kong 啊，呢个产业系由夏里拉集团咧系牵头。嗱，咁嗰一亿啊，系由特区政府拨款啦，定系由夏里拉认数啦？呢度我唔知啊。嗱，呢个唔重要嘅，最紧要系啲钱够唔够。投资的方面就是要香港的投资公司将会推进与商业航天与太空经济相关的投资。那又不是说不止说在月球那里的机械人和能源。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推动又叫推动与商业航天和太空经济相关的投资。那相关成点呢是吧嗱，呢方面嚟讲，嗱，我哋睇唔到咧，而家长实和王啊、新鸿基、新世界啊、太古啊、呢个九仓啊、呢五大地产龙头咧，有任何嘅响应喎？嗱，钱从何来？可大可小。而家苏花净系知道咧，印度富商夏里拉咧系嚟到咧系捧场。嗱，钱系好重要嘅，一亿咧系非常非常之紧要嘅。嗱，咁我哋不妨啊睇下。香港呢啲咧叫相关，而家好中意用呢个叫相关啊嘅学者系点睇？香港零一啊，呢个香港传媒咧就访问就呢件事访问香港理工大学嘅讲座教授容启亮。嗱，容启亮咧就点讲咧？嗱，香港零一记者肯定问佢：喂，得个一亿吓，仲有六个项目，每个项目一千零万，鸡碎咁多，够唔够啊？容启亮教授咧就咁讲喎，佢话最重要嘅咧。就唔系实际有几多嘅金钱嗱，听住啊，最重要咧有持续嘅支持啊嗱，个意思即系话最紧要咧，你唔好话初放低一亿几千万，最紧要系陆续有水到 ，OK？ 听到未？ 咁系啦， 就最嗱，佢话但系咧，容启东呢一番个科学家咧，佢个言论咧系好得意，佢话最重要唔系实际有几多钱，最重要系有持续嘅支持。咁持续嘅支持，咁系咪系咩支持？精神支持啊，口水支持啊， 唔系钱啦、 啊，梗系要持续有更多嘅钱啦、啊。咁但系容启东又话最重要嘅唔系实际有几多少钱，最重要系有持续嘅支持。 好啦，跟住佢话最做科研最重要系有钱可以咧，系留住人才。咁你到底系容启东教授？咁你话钱到底系重唔重要先？佢头先就话，佢话实际有几多钱系唔重要，跟住就话做研究最重要有钱可以留住人才。嗱，呢个香港零一嘅报道啊。 系 啊，我照翻香港另一个 啊，陶生，我答少少嘴先，我领教唔少啦呢啲嘢。 佢仲有一个 project 咧，一定咗嗰啲人咧，如果散晒咧，吓、啊、就冇得持续啦。嗱、啊，呢、這个杨阿容启东教授咁讲。嗱、啊，呢句说话咧喺逻辑上我唔系听得好明啊。 我明 点解读啊？ 陶生，容教授咧呢啲言论咧，或者呢啲咁嘅讲法咧，我领教唔少噶啦。我以往咧去倾剧本嘅时候咧，啲投资者第一句就话、钱唔系问题。啊、你听见好开心啊，系咪先？以为个剧本费咧好松动，点知你同佢倾到每集究竟几多钱啊？跟住咧嗰个剧本嘅阶段性付款嘅细节嘅时候咧，样样都系钱啊，样样都捻到紧啊！点会钱唔系问题啊？佢讲钱唔系问题嗰个人啊，就最紧要钱啊！所以等于阿容教授一样，佢话钱唔系问题，持续嘅支持同埋唔好令到啲人散。就是问题，咁即系意思咧，系钱不够用四个字啊！ 呢句说话咧就令我呢句说话令我谂起咧，香港啊叫编剧大宗师刘天赐，综合佢几十年啊喺嘉禾同埋无线啊嗰个生涯，佢引述过呢句说话，佢话另一个老板同佢讲，钱唔系问题，但系俾钱咧就系问题，系嘛？钱当然唔系问题啦，交成大把钱啊， 系咪？刘天赐好，前辈好 嘢，系啊，叫钱唔系问题。不过俾钱就系问题， 或者边个俾都系问题， 系咪同系咪？钱唔系问题，俾钱先系问题，同埋几时俾就系问题，俾边个就系问题，冇咁讲喎，系嘛？呢、這个叫钱唔系问题，系呢句说话系呃你哋嗰啲初出茅庐啊，演艺学院毕业嗰啲编剧仔个廿几岁。 所以陶生，你头先话咧，啲钱去咗大学嘅项目里边咧，我心谂，喂，一模一样啊，去咗大学咪又系。去到呢啲研究人员要请人噶嘛？咁学术界请人请边个啫？梗系请我徒弟，请我有关联嘅合作过利益嘅人，先至可以入局噶啦。咁呢啲唔通外人可以参与咩？咁所以其实你话大学，即使系去到大学嘅项目啊，都系钱嘅问题。而且头先你提到嗰个 Inno Hong Kong， 佢个翻译就叫做全新嘅研发机构啦，香港研发平台啦。其实佢喺施政报告里面讲。在2026年将会上半年成立，但是已经收到十数项申请，预计最后资助五到八间研发中心。落户在元朗的微电子的研究院已经成功招聘数十专家，开始设置相关设备。你听见里面全部都是钱来的。上半年即是嚟緊上半年会成立，已经有数十个申请，即是钱未到呢，我已经递定申请表了。唔通呢啲研发申请系调转，佢攞钱去俾政府咩？其实就系问政府攞钱啊嘛。所以成个系一个大家嘅饼，呢、這个饼画咗出嚟，跟住就大家一齐分啦。究竟最后呢个太空上唔上到去啊？嗰个月球车行唔行到啊？碌转咗会唔会起翻身啊？呢啲唔重要噶啦。而且究竟几时可以研发完成咧？呢、這个 KPI 又大家要记住。嗱，佢今次咧亦都有提低空经济啊，佢提及咧呢个重量超过150公斤嘅非传统飞行器就会制定专用法律，令低空经济奠下基础等等。喂，其实我就问咗，其实上年已经讲过啦，大家都知道而家低空经济最叻就系送快餐啊，由马鞍山嗰个对面嗰个海送过嚟，咁其实咧就唔使嘅，因为你嗰边都有嗰间快餐店噶嘛。咁究竟呢个低空经济搞咗一年啦，究竟仲有啲咩成功嘅例子或者对于民生嘅作用咧？唔知， 你觉得好啱？ 而家低空未搞完，低空都未见到成绩，你就搞太空嗱咁样咧， 低空经济 系 低空经济。如果你而家搞得成，我而家睇嗰个实质效果咧，就应该睇到维港啊个上空。我哋每一个香港人打开个窗咧，就见到嗰啲无人飞机飞嚟飞去，飞呢飞嚟啊！系每一个人咧，你住喺呢个将军澳又好，住喺呢个海港城又好，打个窗咧，你会睇到低空经济起码系送货先，系嘛？淘宝譬如我而家咧上网，我而家 order 咧系淘宝咧一套呢个茶杯同埋咧一套呢个杯碟，系嘛？咁由淘宝嗰度得 即刻咧摆一个咧纸皮盒，唔需要揾啲大陆仔咧系坐电单车咧系落送到上门，放上去。而家人哋日本7-10已经做紧啦，无人机，就系由咧大湾区嗰度咧送到你嗰个屋企嗰度，系咪？然后用卫星啊，用中国发明嘅卫星定点，就直情你打开个窗吓，对住个窗揸住个手提电话。是由淘宝那里的低空经济的那个发货中心知道你的定位，影埋你的相，然后呢就那个低空经济无人机将你那套淘宝货或者天猫呢就在这里飞，在个高空那里飞过来的啦。是不是就应该呢还有啊，是以大陆的那只最高高端的太空经济，就你这些这样的送货的无人飞机你应该懂得闪避的。啊他一我哋一队喺个空中嗰度测，知道大家有咧系3尺位咧，佢就会即刻移开。即系而家好似 Tesla 咁，你而家大陆比亚迪都有电动汽车噶嘛，系嘛？电动汽车咧系明明系唔需要人揸咧，都会知道唔会撞栏啊，唔会撞咩噶嘛。嗱，你啊低空经济，而家大陆已经有比亚迪，有晒呢啲咁嘅嘢，万事俱备有基础。低空经济去咗边咧？啊，高空嘅叫无人机送货，我一只都见唔到啊！在伦敦都见不到，伦敦你当个第三世界落后，但你香港已经呢提了出来的了。 先进于日本呢，日本是率先呢推行这个低空经济的。它主要是三大范畴，第一就是刚才你讲送货，第二就是农业上面的无论是洗农药啊，又或者是看下那些这样的农产品的收成啊，甚至呢就是你可以代替那些就是机械人啊这样。第三呢就是那个载人啊，无论是游览或者是一个观光等等。咁但呢三个范畴其实日本呢都未能够全面推行，受限于好多原因的。首先即其实香港呢个咁稠密嘅高楼大厦环境呢，你低空经济究竟嗰架无人机停喺边呢？如果停喺天台定係停喺地下呢？如果大湾区都仲可以，因为大湾区新嗰啲叫咩第四代嗰啲大厦呢，佢嗰个露台呢係可以停无人机嘅大到。咁但係香港呢露台呃人㗎嘛，攞嚟呃你嗰啲楼价㗎嘛，停唔到无人机㗎嘛。咁另外载人啦，载人咁喂，你而家载人去睇呢睇乜嘢呢？因为你低空嘅无人机嘅嗰个观光呢，你要有景点㗎嘛。香港其实而家缺乏呢啲咁嘅火山啊、冰川啊，又或者系呢啲呢啲花田啊嘅景点㗎嘛。 我当你睇扯旗山啦，我当你睇呢个狮子山啦，吓，总之系一架都冇啦，低空经济系咪叫口水经济咧？系咪啊？好啦，嗱，你要至于讲到呢个拨款啊，吓呢个叫嫦娥六号啊，呢个咁嘅工程啊，就得1亿，我就唔系，我就觉得好奇怪，因为明明喺2024年喺广州一个叫粤港澳院士高峰会暨广东院士联合会10周年嘅学术年会咧。啊，嗰度咧就特首李家超咧就视像支持，佢话咧喺国家14-5嘅规划经济之下，香港正全力建设咧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咧叫做产业升级转型。嗱，呢个产业升级转型，啊，你而家转啦，转产业升级咧，升级到太空高度啦，好啦，叫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嗱，呢个系旧年讲噶，嗱，所以话Charlie Kirk 咧就成日话：，喂，你要 define 啊，定义乜嘢叫做咧新兴产业？好明显咧，2024年开呢个会嘅时候咧，特首李家超所谓呢个新兴产业，佢系冇谂到啊太空经济嘅，好啊。咁佢就话啦，喺旧年啊施政报告之后1个月啊，喺广州开呢场会啊，佢话推动香港新质生产力嘅发展，你记唔记得呢个词汇？ 记得。 新质生产力啊，记唔记得？系嘛？其中将会设立100亿港币嘅叫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加强引导市场资金投资策略性新兴和未来产业。嗱，呢个咧当时佢喺旧年个施政报告叫设立100亿港元叫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嗱，你呢个100亿创科产业啊，同埋新兴新质生产力啊，咁啊应该包埋你今年而家讲嘅太空经济所需嘅资金啦，系咪啊？啊！你使咩1亿啊？咁出手啊，系咁计税咧，系嘛？你应该就系嗰100亿嗰度求其你旧年讲噶嘛，系嘛？会设立100亿港元嘅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喺100亿嗰度求其攞10亿出嚟啊， 就已经可以啊满足到理工大学讲座教授容启亮啊吓嗰个忧虑啦。佢就系惊冇水啊嘛，吓佢就系话惊冇持续支持啊嘛。咁你个100亿而家去咗边咧？啊，100亿啊到位咗几多咧？系嘛？咁佢话此外，特区政府将会优化啊创投基金啊，同业界配对成立联合基金。嗱呢啲咧名词啊，即系叫优化配对啊。啊，基金啊，呢啲咧，同业界 重要系最后两个字，重要系最后嗰两个字基金。所以讲来讲去，呢啲低空经济、咩太空经济、城市经济咧，如果你冇嗰个基金嗰两个字咧，根本业界系唔会参与，业界系唔会同你玩。 同埋咩叫业界啊？系咪？业界 是业界咪自己人咯、啊？ 系咪？而家夏里拉系咪业界啊？夏里拉话就系佢整咗叫系咪叫做？Hong Kong Space Hong Kong 啦，令我谂起咧新世界冇几耐之前啊，都有一个叫 Hong Kong City 啊，系嘛？记唔记得？即系叫嗰个 K 唔知咩咧？喺大屿山啊，吓、那、嗰个叫航天港咧，记唔记得？ 一个 Sky 十一啦， 啊 Sky 十一啦，系啊。嗱，而家你一听到啊，嗰、那个叫嗰、那个字叫 Sky 啊，航天啊，同埋太空啊，系嘛？啊！你即刻有内分泌啊，同埋咧即刻有生理反应啊！我劝咧，即系香港一啲人咧，唔好咁冲动住。一听到啲咩航天啊、太空啊，吓唔好即刻嚟料，系嘛？收咗经嘅咧，都即刻咧弹粒卵子出嚟，要睇下咧就有几多实质嘅内容，有几多嘅钱到，系嘛？明明呢个100亿嘅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咧，今年咧。即係最好咧，向立法會嗰度交代一下呢100亿到咗幾多，係咪啊？我哋而家咧，即係你都知啦，嗰、那個咧香港個外匯儲備得翻個5000几亿，係嘛？特首李家超都話咧，心焦如焚啦，北區個都會咧又要等錢啦。咁你而家嗰個叫創科啊產業引導基金咧就要100亿啦。咁呢頭咧又太空經濟啊，要又配合呢個嫦娥八號整啲機械人啊，係啊，嗰度區區都得個1亿。咁然后咧就6个项目咧，每个项目1000多万。我谂喺比例嗰度咧，系大小啊，就唔系好讲得通啦，系咪啊？话到底呢啲咧，嗱，我唔敢讲话鸡棚啊，系嘛？即系当你如果你系一个大老板咧，你听到有人啊敲门走嚟 call call 吓，揸住呢一大沓嘅纸同埋一个公事包，揸埋个电脑都系 PowerPoint， 一时又话100亿，一时又1亿，一时又话咧系创科产业，一时咧就话咧啊呢个咧未来，一时又话咧要探索月球航天工程国际合作，啊一时又嫦娥八号嘅时候。咁如果你系邵逸夫或者啊周文怀嗰啲咁精明嘅老板啊，咁你点睇咧？系咪频频要睇下表啊？ 都系 同埋咧，暗示啊方小姐、刘天赐嗰啲咧，啊蔡澜咧喺出边送客咧，系咪咧？ 紧要，其实香港而家识玩嘅，因为佢已经同中国大陆嘅大湾区或者成个中国大陆融合咗。如果你大家记得咧，我哋都曾经讲过咧，中国去开发啦、自主研发啦、晶片啊，都投入过1000亿啊。去找很多的公司去研发啦，咁最后啲晶片有啲系造假啊，有啲根本系做唔到，跟住执笠啊，咁呢啲数字咧，其实大家上网都好容易查得到啦。今集唔系讲呢啲就唔讲住，仲有嗰架 C919 啊，又系自己去做嘅飞机。咁而家咧，全世界咧，究竟有几多订单咧？全部都系中国大陆自己内销嘅，咁而且里边咧，全部咧都系好大部分啊，都系外国嘅零件同埋咧。个重要嘅航电嘅产品啦，咁啊，有人话净系空姐啊，嗰啲空中服务员系中国制造嘅啫嘛，咁但系唔紧要噶，其实呢啲全部咧，只要讲出一个堂而皇之嘅字眼啊，自主研发啦，啊呢、這个自行呢个设计， 国际合作啊， 系啊，跟住咧就有官方大量嘅钱，无论系 C919定系做晶片嘅，系以百亿计、千亿计嘅钱咧，去投入去呢个项目。咁里边咧层层分水，咁就已经咧肚满肠肥啦。其实如果香港嚟讲，而家讲紧1亿或者系100亿，其实系税银嚟嘅啫。喺成个啊呢个中国人啊去做呢啲发展啊研究嘅时候咧，中间咧就有好多嘅即系大家食稳嘅地方，系咪啊？咁所以你听我哋听呢啲低空经济、城市经济、太空经济， 如果你好认真地分析究竟佢里面做啲乜嘢呢，我觉得就失诸交臂㗎。最紧要睇下。 唔係呀。 如果仲有记者就可以分去睇下究竟边啲公司边啲人啊佢攞咗呢啲项目。 咁水先。嗱，呢个一亿啫，我头先讲啊，唔使惊住，系六个项目俾大学，包括容启东嗰间都有得分。嗱，我即系问一个问题，阿特首，你话要成立一个叫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太空机械人啊配合大陆呢个嫦娥八号咧登月球，请问香港啊，你呢份啊落搭嘅要需要几多晶片啊？啊、你要製成呢個太空機械人可以喺個 moonwalk 嘅，係要用幾多少晶片？呢啲晶片從何而來？呢個第一。第二，你話咧係要推動呢個叫內地與海外機構嘅合作，啊、包括內地，包括上海航天技術所。咁你海外機構，你指海外係邊啲海外咧？係咪啱啱訪問過嘅老窩柬埔寨啊？定係講緊美國啊、德國同埋日本咧？系嘛？而家美國你要知道，將香港特區咧與列為啊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多咧嚇去咗英國讀書，係揸住個 SAR passport 入咗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畢咗業出嚟，要喺嗰度揾嘢做。對方一問你啊，係咪揸咩護照？佢話揸特區護照，免問。就算你攞 first class on 都冇得傾。係呢個咧，你係得到咗一個中國人嘅待遇啊！嚇咁請問啊？而家好多香港學生嚇喺大學喺英國、美國大學畢業嗰啲咧，去揾工做啊，都慘遭 Donald Trump 政府名下嘅一個歧視嘅話，你香港特區係實行緊國安法，你憑乜嘢本事可以得到所謂海外機構啊喺呢方面同你做太空經濟，包括提供晶片嘅合作咧？我唔係好明啊！ 嗱， 呢個叫魔鬼在環節裏，呢啲環節係咪要答咧？ 嗱，我唔理嘅，因为我个记得熊猫经济咧系唔够一年前咧已经系吹到呢个上天下海，咁你而家你找咗熊猫经济嗰条数先，话俾我哋知究竟当初呢两只熊猫嚟咗香港，咁啊熊猫经济究竟造成咗几多嘅 GDP 增长，或者几多嘅就业，同埋个生意额几多，参与嘅商号今时今日仲有冇熊猫嘢卖，究竟仲有冇人去走去海洋公园去睇呢啲熊猫，究竟熊猫几时生仔？呢啲全部你找曬數先，你唔好搞唔掂熊貓經濟，跟住你又搞低空又搞太空，咁你作呢啲題目出嚟，咁喂大家追唔切嘅喎， 唔好講到太空先啦，係嘛？你不如講天空啦，而家有三空啊嘛，係嘛？叫太空、天空嚇同埋低空啊嘛，係咪？嚇呢個三空啊，啊就係咧裏邊嚟嘅大陸咧，你唔好講到話嫦娥八號先，大陸出只 C919啊呢只飛機。啊，講咗咧係十年啦，今年咧接咗幾多個國家幾多架嘅訂單先，係咪？而家咧美國唱衰你踢爆你，就話你 C919咧呢樣又係德國嘅，嗰樣又係美國嘅，晶片又係美國嘅。咁你咧，你與其係同大陸咧係合作搞嫦娥八號啊呢啲啊，好多係涉及啊一級嘅機密啊，大陸俾幾多你參與啊，係咪？呢、這個咧都尚係未知嘅時候，不如咧你腳踏實地啲，因為咧香港科技大學有一科叫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係有一個叫航天力力學啊，叫航空學嘅呢個經濟個工程，航空工程。你不如咧就由香港啊，喺呢幾間大學係協助大陸嘅 C919 係可以咧。是研发到自己 C919 每一个环节同埋零件啊，系唔需要睇美国佬面色，包括晶片啊，系呢啲嘅技术制造。你搞掂个 C919 先，吓香港啊能够参与，先至好讲啊，系去呢个登陆月球啊，系咪？ 你讲开 C919， 我好多疑问，因为咧根据新闻报道咧，上个月咧就彭博报道咧，就中国政府想大规模订购。波音客机高达500架啊，咁我就不禁要问啦，既然啊波音传出咗咁多即系失事啊或者丑闻啊经营不善啊， 好滞啊，系啊， 你仲要去采购500架？咁 C919 点解你唔去采购啊？点解你唔用 C919 去取代波音客机 啊？就算唔系用晒啊，你都用一半啦、啊，依500架你拨250架做 C919 啊，买少250架波音啊。咁点解呢？咁所以其实你连自己国家嘅航空公司